许是红豆满枝，也有人莫问归期，谁独守潇湘水碧，不知今夕何夕。烟灰是两人无计，已有一次去别离，不愿长情无所寄，月尽寻寻觅觅千里。他挥毫泼墨落笔，他无休梦里佳期，戏中情戏中一抹路人相负，在花年锦笛。 他唱着他相遇故知，一步一句是相思，太下人心望真题名不测人，太上就相识。他说着东方花烛时，众人和佳人陪在 烟去是红豆满枝，也有人莫问归期，谁独守潇湘水碧，不知今夕何夕。烟灰是两人无计，已有一次去别离，不愿长情无所寄，月尽寻寻觅觅千里。他挥毫泼墨落笔，他无休梦里佳期，戏中情戏中一抹路人相逢，在花年锦笛。 他唱着他相遇故知，一步一句是相思，太下人心望真题相思，太下人金榜真题名不曾。